各位弟兄姊妹，好开心可以继续同大家一起嚟到思想腓立比书第二章嘅信息。大家如果记得嘅，我哋上一次咧系用天情仁爱教会心呢一个总题咧嚟到去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至到第八节。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思想咧第三同埋第四节啊。上次咧，我哋大家一齐咧嚟到睇咧，就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同埋第二节。我啊鼓励大家咧念咗呢两节经文啦，系嘛？所以在基督里又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大家或者都記得了，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呢就提到呢這兩節經文呢，就是講到呢我們在教會交心的那個實踐，是不是基礎所以在基督裡，在基督裡表示在基督的恩典，在基督的真理，甚至在基督愛心的榜樣的裡面。然後呢那五個的動作，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同埋怜悯，似乎咧就即系有三个嘅特点，系强调咧对待别人多过对待自己嘅，系注重施予系胜过接受嘅，亦都系针对嗰个情感系超越理性的。如果我哋有咗呢個第二章第一節嗰種教會交心嘅基礎同埋表現嘅時候咧，好自然咧，教會咧就能夠弟兄姊妹之間咧個意念、愛心同埋心思咧就更加容易接近，甚至相同，有一種合一嘅表現。今日同大家一齊咧嚟思想咧係第二章腓立比書第二章第三同埋第四節。我相信大家咧，即系喺暑假咧，其實好期待咧，特別如果係對體育好有興趣嘅咧，就係、是、四年一次嘅夏季嘅奧運會短短咧兩個零嘅禮拜裏邊咧，哇！我哋咧就即係被咧唔同嘅項目嚟到吸引嚇，即係。你喜歡田徑的，哇，看看那些田徑健兒來到去賽跑無論是短途的、長途的、中途的跳高跳遠，如果你喜歡其他的，特別呢即是一些體操或者韻律操哇，很精彩跳水或者游泳這樣不過呢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呢就要延遲當然啦，我相信咧，即係對我哋嚟講咧，個影響就唔係好大嘅，因為我哋又唔係運動健兒，又唔係咧，即係可以咧為國爭光，可以咧即係增添咧國家一面嘅獎牌啊！不過咧，即係啲運動員咧，我相信咧，即係夢寐以求嘅就希望能夠咧喺奧運會嗰度咧去為國爭光，得到咧。最低限度咧，即係一邊銅牌銅牌國旗都會升起啊嘛然後銀牌，哇！如果咧有邊金牌嘅時候咧，咁就開心咯。點解開心啊？唔單止升起個國旗喎，更加奏嗰個國歌喎。我相信咧，即係我哋咧都即係睇到唔同嘅國家嘅運動員咧攞嗰件金牌而有嘅嗰種嘅喜悦咧，我哋咧都戥佢哋嚟開心嘅。不過金牌只有一個，是不是你怎樣的來到去即鍛鍊都好也都要看當時天時地利人和和職場的表現。我想我們在運動場上面看個樣子照我所知都不會有機會拿到一面金牌。不過呢在一個腓立比書第二章第三和第四節那裡似乎給我們有一個希望那個希望呢就是如果我們按住這一個這樣兩節簡單的 经文的提示来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得到一个在神面前的爱心的金牌。保罗在讲完这个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讲到教会交心的实践，他就在这个的即第三和第四节那里很简单的，就似乎不单止讲教会了，更加呢就是应用在呢即是人际之间的那种的相爱相交的那种的学习里面呢，我们应该怎样的来到做。提醒我们怎样处事，怎样对明，怎样全心，怎样事己，怎样待人。当然啦，保罗都是在腓立比书写的。所以这段经文当然也都是很强调呢就是在教会的生活。不过我就觉得不单止教会的生活可以应用，在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关系上面，其实也都可以是一种的学习来的。第一，保罗说呢是凡事呢是不可结党，凡事不可结党。处事方面呢，不要结党，不要拉拢呢叫别人支持赞成你，要为自己呢去自立门户，自成一家，甚至呢树立自己的招牌啊。当我们看保罗写不同的书信的时候呢，他呢就即是在不同的书信里面呢有提到呢不同的党派的。那譬如举个例，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呢就提到一些呢是用领袖来到分党的。有些呢就说自己呢是属于一个的阿波罗，有些说自己呢是属于个保罗，有些说自己属基法，有些最巴闭为自己是属基督的，这样是吧。咁另外呢，如果你睇一个加拉太书呢第二章呢，你又发觉呢即是当时有些人呢是用种族文化背景来到去分党的。当然腓立比书第一章也都有提到有些人用事工来到去分党的。当我们留意这些章节的时候，留意保罗在不同的书信里面去警戒，去提醒，甚至以这些事作为尴尬的时候，就知道即不同的即分党的一些这样的事例。而我们也可以观察呢有几个的事实。第一，这班纷争结党的人呢不是非基督徒，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呢只是在这个世界才有纷争结党，其实教会都会纷争结党。教会都是一班的人聚的地方，这班的人聚集的时候呢也都有时呢即是会纷争结党的。另外这些纷争结党呢不单止只是一间教会的问题，更加是很普遍甚至是多间教会的问题。不只是一些呢不是那么成熟教会的问题，好像哥林多教会那样，更加呢是腓立比的教会里面呢亦都呢是有一啲嘅领袖呢纷争结党，有阿爹同埋秦刀基。第三方面呢就係呢个唔係只係教会普通嘅弟兄姊妹所谓平信徒嘅问题，更加係教会领袖嘅问题。好特别啊，因为我哋睇加太书嘅时候呢，保罗责备嘅係耶稣嘅首徒彼得，亦都呢是曾经呢是带佢出道，甚至是同佢一起去宣教的巴拿巴。所以求神帮助我哋，叫我哋唔好去纷争结党，让我哋更加小心，唔好随时嘅嚟到去指责人哋纷争结党。求神帮助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喺教会里面呢即係有意无意呢一不小心呢就好容易呢就係纷争结党嘅。点解咁讲呢，有时教会呢为咗特别今教会越来越大嘅时候呢，我哋都会好容易呢即係会分团啊、分组啊、分好多唔同嘅部门啊咁样。 咁啊，當然我哋都要為我哋自己嘅團，為我哋自己嘅組別，為我哋甚至自己嘅部門咧，去張羅啊，嚟到去咧，即係招攬，或者咧，即係要肯定，甚至希望咧，我哋自己個團咧，我哋自己個組咧，我哋自己個部門咧，就越嚟越興旺，越嚟越壯大。嗱，呢個教會化整為零咧，係無可厚非嘅。亦都有時係無可避免嘅，不過化整為零一件事，但係有時咧，我哋唔好忘記咧，我哋最重要嘅係有時都要學習化零為整，更加你要以大局為重。啊，冇整又點有零咧？所以我哋零都係從整嗰度嚟嘅。我哋最終嘅目標咧，唔係在乎自己所屬嗰個小小嘅圈子。更加要擴闊我哋嗰個胸襟，睇整體天國甚至教會嘅嗰個發展。有時我哋亦都會用背景嚟到分黨嘅。我喺北美一段時間啦，最初咧即係四十年前咧，我咧就喺芝加哥一間教會，一間嘅浸信會嘅教會裏邊嚟到服侍啊。主要咧係服侍一班土生嘅華裔，不過當然啦，間教會亦都有越南嘅華僑啊，亦都有由台灣啊、香港啊、東南啊嚟嘅一班嘅弟兄姊妹。所以好多時候咧，我都會咧即係去探訪其他啲即係講廣東話甚至講國語嘅一啲嘅弟兄姊妹朋友咁樣啊，你知道啦，即係就算而家喺美國都係噶，如果喺唐人街。或者咧，即係附近特別咧，即係好多嘅所謂四邑人啊，好多咧台山人啊，咁咧就佢哋咧就即係喺嗰啲地方嚟到居住啊，咁有時去探望佢哋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佢第一句嘅問題咧，就問我佢話：，你邊度鄉下啊？咁樣，咁咧我就答。我就點答咧？我高腰啊咁樣啊，真係有個地方叫高腰啊，個腰咧就唔係依條腰嘅腰，係腰啊高腰嚇。咁咧，哎呀，好多人唔係好識高腰或者高腰喺邊度。咁咧我就咁啊答咗之後咧，咁就冇乜嘢啦。咁但係咧就去咗幾次咧，咁我見到冇乜反應嘅咧，咁就加句：哦，高腰啊喺肇慶嗰頭啦，咁樣肇慶嗰頭嘅高腰咁樣。啊，肇慶咧佢就聽過啦。有啲人如果再冇聽過嘅時候咧，我再話咧，嗰個七星岩咧咁樣，哦，七星岩啊，哎呀，邊個都曾經去過啊，咁樣，咁佢哋會咁答喎，哎呀，咁咧就更容易拉近嗰個關係啦。嗱，有時咧，我哋都會好自然嘅，好不可避免嘅，我哋能夠咧，即係透過咁咧嚟到拉近大家之間嘅關係嘅。嗱，依個咧無可避免，亦都無可厚非嘅。不過咧，我哋更加要小心嚇。就算我哋嘅背景唔同，但係記得我哋係喺基督嘅恩典，係基督嘅真理，喺基督嘅愛心。而個愛心係不斷咁擴展嘅愛心。就算有啲咧同我哋唔同嘅人咧，我哋都需要嚟到賦予愛心、施予愛心嘅。我哋可以分工，但係我哋仍然嘅合一；我哋可以分團，但係我哋仍然嘅合一；我哋甚至有一日要分開。我哋都是合一的，我哋凡事不可结党。又跟住保罗咧，继续嘅提醒我哋，提醒我哋咩咧？对名啊，不可贪图虚浮嘅荣耀。嗱，当保罗提醒呢一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唔好贪图虚浮嘅荣耀咧，我相信佢心目中咧一定有一啲尴尬嘅例证，其中。可能就是保罗在第三章第一节至第三节所提的那班坚守犹太教的律例，以为可以靠着他们肉身受割礼行律法而得救的人。他们说，你看我，看看我们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看看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受过割礼的，看看我们的成就，我们坚守律法的，几巴闭这样。保罗呢就似乎呢就跟着在第三章那里就一路这样说下去。他说这些都是一些虚浮的荣耀来的。在第四节那里他开始说， 他说你们说你们是犹太人很巴闭，我告诉你们我更加巴闭，我是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我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怎样巴闭法？都巴闭的，因为扫罗这个的以色列人第一个王是便雅悯支派的，是不是？你以为自己呢即守律法很巴闭，是不是？我甚至是法利赛人，我是受教于一代宗师加马列的门下，我甚至为犹太教的缘故曾经四出的奔走逼迫教会。你们以为有可夸的地方，我比你们有更多可夸的地方。你们坚守律法以为好得荣耀，我保罗在律法上面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保罗说，我知道这些都是虚浮的荣耀。我相信在座当中不是很多人可以说他们的成就经历背景能够可以跟保罗来到比较，不是很多，我不敢说没有。不过如果我们看继续看第三章第七节至第十二节那里，我们就找到保罗很清楚提到虚浮的荣耀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他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认识基督，得着基督。虚浮的荣耀更加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倚靠。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靠我们行律法的义得救，都是因信基督的义。虚浮的荣耀不单止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是我们生命的倚靠，虚浮的荣耀更加不是我们生命的方向。你看看第三章第十一和第十二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是吗？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刚才提到呢，就是奥运会，是吗？讲到呢，金牌的得主，就比我记得，有一位奥运的金牌得主，一位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Eric Lindell， 他是苏格兰人，大英帝国啦，当然是啊。咁咧就佢嘅花名叫 Flying Scotsman， 一个咧苏格兰嘅飞毛腿。哇！佢咧就系100公尺咧系大热门嚟嘅。啊！佢亦都知道咧神呼召佢去中国宣教，不过同样咧神亦都咧俾佢能够咧可以为国嚟到争光。所以他想着跑完拿完这个金牌或者为国争光之后就去中国宣教了。他是英格兰甚至英伦三岛的希望，但是当他在巴黎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他知道100公尺那个分组赛在星期日那里举行，但是他的原则就是星期日是安息日，不应该增竞，这个是他的原则。他毅然的放弃参加这一个100公尺得到金牌的机会，为自己国家为自己的荣耀是重要，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都是虚浮的。当然最后呢有一个的就是他的一起的同袍啦，是吧？一起的运动员呢就俾佢跑嗰个400公尺，本来佢唔系大热门嚟嘅，但系反而佢都喺400公尺嗰度咧攞到冠军。但系最重要嘅，佢就知道唔好贪图虚浮嘅荣耀，对名唔好贪图虚浮嘅荣耀，全心点咧？只要全心谦卑。嗱，保罗叫我哋谦卑。在下面当然也都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保罗叫我们全心谦卑，但保罗没有叫我们去自卑。谦卑和自卑有点不同。自卑就是呢，是叫我们呢，是去到个地步呢，就说什么都不行。人家 叫我哋做啲咩嘢，我哋净系识推。但系圣经嗰度好清楚话俾你知，神赐俾我哋系一个刚强、仁爱、谨守嘅心。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耶稣亦都曾经提醒我哋咁样讲，佢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七节。换句话讲，得就承认系得，唔得就唔好死冲。谦卑是认识自己的人，却不高抬自己，反而去提升别人的人。提升别人亦都不是说要将高帽笠在人的头上面。高帽或者比高帽人戴是要达到一己私有的目的。但是提升别人是鼓励别人，叫别人更加的积极。谦卑不是否认自己所有的，而不是因为自己所有的来去轻看别人、排挤他人，甚至与人疏远。谦卑的人会发掘到别人的长处，但也都看到自己的缺乏。谦卑的人是乐于与别人合作，愿意成为一个卑微的人，甚至做一些屈就一些卑微的事。特别在神的眼光里面，有什么事是卑微呢？在德国有一位的老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那个习惯就是他一入到去这个教室的时候，他先会除下他的帽，然后向学生来到去鞠躬的。我们在香港大的呢，我们都明白，我相信甚至都不只是香港了，我们呢即在东南亚或者在亚洲的地方呢都很尊师重道的，是不是？先生入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全体起立，然后呢向老师来到鞠躬，老师才回礼的嘛。但是这一位的德国的先生，德国的老师呢，他就怎样呢？他就先向这个的即学生来到做一个的鞠躬。咁啊，好多人都問佢話：點解你要咁做咧？咁樣啊，佢答得好特別。佢因為我唔知道我嘅學生裏邊咧會唔會係有一啲我以後會好尊敬嘅偉人，或者嗰陣時我已經死咗啦，所以我先謙卑向佢哋鞠躬，為佢哋將來嘅成就，而我有機會能夠喺佢哋嘅成就裏邊佔一個好少嘅角色。来到向他们致敬。这个先生真的没错，因为他其中一个学生就是马丁路德。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曹植的《滕王阁序》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文人相轻自古而言，文章总是自己好。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吧？自视过高是人的常情来的。要基督徒看自己比别人强啊，即是这个是容易的，看自己比别人强是容易的。要基督徒看别人比自己弱呢，有些是困难，是吧？即是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呢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不是？又有时候即是很难去否认一些事实的，譬如我身高六尺这样，那我怎能够对一个身高呢或者五尺的人呢说他高过我呢？不得的，是不是？我不能够假装即是矮的嘛，是不是？又或者我读书读了几十年甚至拿到个什么硕士啊、博士啊这样，那同一个即是啱啱喺一个嘅中学毕业嘅中学生，咁我能唔能够话我比佢弱呢？系咪啊？我哋唔得噶嘛，系咪啊？嗱，我相信咧，保罗咧即系未必系咁嘅意思。嗱，某啲嘢当然啦，我哋系一定会比一啲人强，但系有啲嘢，无论嗰个人系点样，无论喺边一，佢唔会系每一方面都比我哋弱嘅。不过我相信保罗更加有一个深入的意思。保罗写腓立比书是论到教会的事， 我相信保罗咧系提到喺教会里边，如果神安排一个俾我哋，好似喺地位、喺学识、喺好多方面、喺背景啊，甚至喺家庭嘅关系上边，都似乎咧系俾我哋弱嘅人，系喺我哋之上。我哋都要因为神嘅安排咧，嚟到去睇重佢嗰个嘅身份同埋地位。求神帮助我哋啊！依、这个咧，我觉得系好重要嘅一个嘅提醒吓。喺伊索寓言里边咧，就有一个咁嘅故事啊。我就将佢咧就稍微咧即系发挥一下。佢话有一次咧，有一只嘅乌鸦。呢只乌鸦咧就佢喺棵树上边咧就睇到有一只嘅老鹰，呢只嘅老鹰咧就佢喺个高空上面咧就系盘旋咗，即系啊，然后咧就系围绕住飞一段嘅时间，然后咧就俯冲落去一个草场嗰度，然后将咧一只咧好细嘅羊咧就担起嚟喎。腾空而去，哈！呢只乌鸦咧就好羡慕，佢咧就好想学一下。咁咧佢咧就飞上呢一个嘅即系高空嗰度，又系咁盘旋，然后咧嗡一声咧又冲落去，然后咧又担住一只又系好细嘅羊咧想担走，啊点知佢又冇力喎，唔够力喎。担唔起，甚至俾个羊毛嚟到缠住，冇办法去摆脱。啊，咁嗰个牧羊人咧出嚟咧，啊，听到啲羊喺度叫咧，诶，一捉就捉咗只乌鸦。啊，捉咗个乌鸦嘅时候咧，就拎翻去咧，就系汤咗佢啦，梗系。然后咧就爱嚟煲汤饮啦。啊，咁咧煲完汤之后咧，咁个仔咧就同个爸爸咁样讲啦。啊，啲汤都几好饮。呢只雀仔究竟系乜嘢雀仔嚟噶？咁样啊，呢个爸爸咧就点样讲咧？佢话咧就呢只雀仔咧就应该系乌鸦嚟嘅。不过呢只雀仔以为自己系一只嘅老鹰。我哋点样睇自己咧？我哋如果系乌鸦就睇自己系乌鸦啦。如果系老鹰就睇自己系老鹰啦。如果系老鹰嘅时候就唔需要睇自己系乌鸦。但是如果我们是乌鸦的时候，千祈不要看呢我们自己是老鹰。我们不单要全心谦卑，我们更加要看人，人家做到某些事我们去称赞他。未必一定呢我们个个人都学得到，可以做得到。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最后，我哋唔单止晓得点样去处事，点样去对明，点样去全心，点样去事己，我哋更加要知道点样去待人。你话各人不要单顾自己嘅事，也要顾别人嘅事。啊，你话最啱我啦，因为咧我系最诸事嘅。啊，当然啦，呢、这个诸事就系、是、啊广东话一个好似八卦或者咧即系介入一啲咧你唔应该介入嘅一啲嘅事件上边啊。当然咧，呢度其实佢话不要单顾自己嘅事，系不要单顾自己嘅益处，也要顾别人嘅益处。啊，好多年前咧，我睇到有一篇咁嘅文章啊，呢篇文章咧，唔知道大家咧即系同唔同意啦吓？佢话我们这一代身上所穿嘅，已经遗弃了慈母手中嘅善，脚上踏嘅。已经不是孩子，而是名厂的牌子。我们这一代对黑勤黑俭已充耳不闻。老子的脑袋所充塞的是平步青云，是步伐糊。我们这一代既不容忍，也不礼让，上车就要争先，落车却又恐后。天气热啊，凉风梗系唔够啦，风扇梗系不足啦，冷气机先至合意啦，要有空调啊吓。粒粒皆辛苦嘅饭当然可以随意糟蹋，面包都要切咗边先至入口，蛋糕西饼爱吃就一口，哇咁多 cream 啊， 不爱吃就抛去。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这里说不要单顾自己的益处，也要顾别人的益处。仁爱相交的学习，求神帮助我们晓得怎样，不单止在教会交心的时候，有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基础，有很好的表现，更加能够达到合一。我们同人的相处，我们都能够在处事对明、全心事己待人方面，亦都跟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教训。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好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的来到思想圣经的话语，叫我们在圣经的说话里面，我们得着你赐给我们那个的指引，也都叫我们在人生，特别有很多我们同人建立的关系里面，我们有很多需要去等候，需要去学习怎样去对明，怎样去全心，怎样去事己，怎样去处事，怎样去待人，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愿主耶稣基督因为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主耶稣基督因为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